好啦，咁啊讲一套，都系港产片嚟嘅，系啦，咁啊叫逆向有拐，系啦， 系啊， 有鬼， 系啊，有啲个动作， 有，唔系，咁啊唔紧要，系啦，咁啊奇怪啲嘅个戏名啦，但系原来咧系一个嘅小说改编啦，咁有咩咁特别啫吓？咁啊原来咧佢系攞一个推理小说奖嘅个原著吓，咁我哋以为系日本，因为个名好日本咁啊，等阿明讲两句。 是啊，是一个原来是我啱啱睇到资料，是原来是台湾的小说奖嚟嘅，呢一个岛田庄司小说奖。 哦，即系唔系日本嘅，我成日以为是日本的比赛嚟嘅，台湾。 系啊，我都以为是咁啱睇下啲资料，咦，唔小心睇到，咦，原来我哋一直误会咗是日本，因为佢用日本小说作家名啊嘛，吓，原来台湾嘅个奖系，佢逆向有鬼攞奖嘅咧就系第三届。 系。 哦，第三届。系啦。2013年。 咁讲反而。你咁講翻係 make sense 喎，因為冇理由佢係譯咗做日文咁抌過去嗰邊咁樣噶嘛。 咁啊 係。佢個文體應該本身就係寫中文，咁你冇可能用中文參加日本嘅小説比賽嘅。 係。 O K， 咁啊呢個合理翻好多啦。如果咁樣講，咁即係話其實只不過係喺日本搞嘅一個，唔係喺台灣搞嘅一個，即係或者叫日本比賽，但係佢真係等於電擊咁啫，各地都有電擊咁。咁解啫，系啦。 嗯， 佢 用日本小说，佢用日本小说作家名命名嘅啫，个奖又系咯。 咁可能佢日本都有呢个比赛啩，我唔清楚啦，系啦，唔重要啦。咁佢呢个系台湾区嘅一个攞奖啦， 系。 好啦，咁有劲唔劲嘅咧？咁其实出咗嚟个戏又点咧？因为而家得不打睇咗，快啲讲讲。 好，阿明有冇睇到？即系得我睇咗啫，系咪？ 我未睇啊，我 唔紧要， 佢搵时间去睇都比较难啊。 好啊，唔緊要，快講。嗱，咁而家嚟計， 唔好講個故事， 聽唔到你話咩？ 唔好講個成個故事介紹。 哦，我得我快講，但係點都要講講嘅，即係你 over 我爆爆。 係啊。 由點解要形容有拐呢？其實就冇拐喎，一開始。咁其實所謂案件呢，就係呢個 kidnap 咗一個一個叫做上市公司文件。OK， 得唔得？咁佢就綁架咗個文件之後，就話咧恐嚇就要跟佢嘅時間去開佢嘅電郵。咁如果你唔即係犯規的話咧，我就會嗰啲叫咩擺嗰啲文件公開上網。咁點解會拿住個痛腳呢？就因為咧佢呢間公司就係專幫啲大媽撒搞上市嘅，你我啲我唔知嗰啲叫咩，應該都叫會計師樓啦。咁但係專幫人搞上市嘅。咁而佢搞呢間公司上市咧，背後個理念係做一個好似佢其實唔敢講 Facebook 嘅，但係佢個名叫錯嘅，得唔得？咁都係類似一個有大數據嘅社交平台，入面包含曬所有日常會做到嘅嘢，可以喺上面買飛啊，可以喺上面控制家居電器用品啊，等等咁樣。咁即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在線嘅平台 ，OK？咁佢就幫佢啲舊嘢上市，咁但係個文件俾人哋綁架咗啦。咁個文件入面其實佢係發覺第一盤數唔靚仔，佢係要做靚條數。第二其實喺呢個上市之前，呢、這個錯都證實咗喺現實係turn down咗嘅。OK， 嗱佢冇解釋turn down原因，佢就話總之如果呢個文件俾人哋 foreclose 咗咧，咁喺佢上市之前。就會發覺其實個錯喺佢哋公司入面已經唔係一個核心嘅開發項目啦。咁佢就話可以牽連個股災，又牽連股價好會大跌咁樣之類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公開嘅。咁但係個文件咧就做乜時間就得三日就記招啦。咁所以得三日時間去諗下點面對呢件事。咁於是顯身就揾咗阿孝哥出現咁樣 ，OK？咁先嚟出現咗咁啊，梗係查啦。咁點解會揾孝哥咧？咁啊，到中段，唔好話中段啦。之後會知其實嗰個張雪騰啊，即係點對點其中一個女主角得唔得？即係以點對點入邊陳豪冧嗰條中國女啊嘛。咁但係佢有個女下屬嘅，都還可以咁啊，好似以前無線藝員嚟嘅。佢有份提名金像獎最佳新人嘅，當年啊 OK 啊。不過當然齋提名冇贏到啊。咁呢個張雪勤其實佢就係阿孝哥嘅前妻 ，OK？ 咁佢因為得三日時間，咁同埋佢哋贖意其實係諗住俾贖金嘅，因為咧佢話個贖金只係19萬嘅啫 好零丁嘅呢個數。咁點解十九萬咁啊？冇人知點解。咁於是佢諗住俾，不過諗住俾之餘，咁你唔包保俾完會有加碼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決定想報警，不過報警又驚啲差佬會撩下撩下，將啲即係會公開咗呢啲事。咁同埋佢落口供，佢都要講噶。咁所以佢就嚟揾個信得過，咁於是咪揾咗校哥去查。咁查就又 check IT 部啦，又 check 邊個會掂到呢啲文件啦。咁於是就有四五個人係可以叫最後掂到文件嘅人。咁而校哥就將佢運咗落去一間apartment 入面啦，你當嚇。咁啊，跟然後就查案咁樣咯。咁然後就開始嗰啲綁匪有唔同嘅 email， 就叫佢做一啲嘢。咁而嗰啲嘢咧，都係同呢個社會性有啲關係嘅。譬如佢其實嗰十九萬咧，佢係要你上淘寶買一啲叫做牛屎蚊香。咁牛屎蚊香就係話揾牛屎做嘅蚊香，得唔得？一盒盒。咁一盒好似唔知定咗價，我唔記得幾錢啦，$98咁樣。咁但係就話要去限時內一個鐘內要買夠十九萬。咁我唔知買幾多盒啊？假設啊，我唔記得啦。你當買咗三百盒咁啊，我唔記得。好似係咪$980好似？最屘三百盒咁樣，咁即係啱啱十九萬嘅。咁跟住又要啲牛屎蚊香去到某啲位擺低，咁跟住就話要去限時，就要喺唔同嘅地方，就跟住就唔知攞啲即係交收。咁交收嗰陣時又要，總之喺唔同地方攞啦，喺個小輪咁啊，又逼佢搭小輪咁樣先。總之做一啲好多好多奇形怪狀嘅嘢咁樣，最後就發覺就佢將啲牛屎砌咗喺個玻璃窗度啊。咁然後喺砌完好大幅牆咁樣嚇，咁然後喺對面但係望過嚟就原來係一個時間嚟嘅，咁你當係4:10咁啦，咁嗰陣時其實係4:00咁啦，咁最後就聽到係有呢、這個炸彈，即是炸彈聲，咁於是就知道係即是炸彈啦，咁啊疏散走咁樣，跟住最後滴叮咁樣，跟住鬧鐘響，咁啊冇事，咁然後單案就完結噶啦，得唔得？咁呢個係。順序講個單案咯，咁當然 咁你又話捉咗幾個人去 完全冇 咁樣嘅， 完全冇完噶啦。其實個故仔嚴格嚟講，咁跟住就冇事。阿校哥都吹唔漲，因為而家實情係我綁匪係有個綁匪嘅存在，但係問題自愿買咗咁多盒牛屎蚊香，買完搞咗場大龍鳳，以為會爆炸，點原來冇響鬧鐘。咁跟住咪完咯，咁跟住亦都冇個文件冇披露，佢仍然正常上市，咁啊成單案完咗啦，咁完咗咁冇阿校哥都唔知發生咩事，咁然後就當中其實得一滾知道發生咩事嘅啫，咁其實就係吳兆軒，咁於是由翻吳兆軒嘅事點就重組翻成件事咁樣，咁而實情冇人被拐，咁但係實情而頭先我講嘅嘢已經係一單好幾完美嘅。嗰啲叫咩？即係嗰啲有唔係叫有怪 嗰啲係嘛？ 已經係一個好完美嘅人，即係啲咩綁架案嚟㗎啦。 哦， 係啦，得唔得？ 係。 咁點解先跳咗講啦？因為我一穿就穿曬啦。咁點解我會講話唔呢套戲其實唔係本格推理咧？咁因為嗱，我都唔知啊。本格又分新本格派㗎嘛。咁我都唔係好清楚啲規矩。但我自己講嘅認知先啦。本格嘅意思就係、是。導演會帶帶啲線索， 你講埋你話穿啫啦，喂，你穿埋佢啦，喂。 冇，唔得嘅，一定要咁樣講先明嘅。如果唔係穿咗你，你冇意思嘅，係啊。咁嗱，本格嘅意思咧就係你導演要拍曬啲資訊，拍曬啲現場嘅嘅嘅案發客觀嘅事實，係啦。然後就你觀眾可以，如果勁嘅，我停一停機或者我自己諗到個思路夠快，我係可以同導演同步揭盅噶嘛。咁呢個就第一，我覺得係咪呢個大規矩啦？咁呢個我覺得唔係本格咧，因為佢有啲嘢都係解謎先講嘅，我哋觀眾唔知嘅。咁我就唔定義本格啦，得唔得？咁包括咩咧？第一，其實之前都有講嘅，其實喺呢四五個人入邊咧，個個都有古惑嘅，或者個個都有佢嘅陰暗面，個個都有講大話嘅。包括咗咁個四五個邊個咧？包括先講最唔關事嘅就係好氣派嗰、那個。阿汪毛系咪即系咩杨炳基啊？定咩？ 好杨炳基好气量 系啦，啊好气量系啊好气量，佢又确实好抢戏，成套戏睇完最记得佢嘅啫，得唔得？咁佢表面关事，但系实情系最唔关事嘅，即系佢即系一个坦坦白白嘅废中年嚟嘅啫， 廢中 ，OK。咁當然孝哥自己理論上應該都清白啦，咁但係中間嗰啲位識咧，就話識佢原來同前妻，佢係妒忌阿 Michael，Michael 邊個就即係阿黃敏德，黃敏德就嗰間公司，即係嗰間會計 firm 嘅老闆，咁然後懷疑佢前妻同阿黃敏德有染，佢哋先離婚嘅。咁但係阿孝哥不嬲喺成個段查案嘅中途都對呢個前妻關懷不至嘅，咁呢個又有少少即係。因為後尾有少少 fit 都話其實可能孝哥操縱一切都有機會嘅，咁唔知啊，咁但後尾唔係嘅 ，OK， 咁而最大懷疑就係蘇麗珊嘅啫，因為由頭到尾都似個感覺其實蘇麗珊做件事，咁但係我就覺得唔會係啦，因為通常咁講啊，梗係唔係啦，咁但係最後穿咧就真係嘅， 即係又 係，即係佢表面係講蘇麗珊做，實情。真係蘇麗珊做嘅，就咁樣。咁呢個叫第一有啲扭，我會覺得係扭嘅。但有人就覺得我一早估到啦咁樣，我就覺得其實唔係估咯，係一早導演拍咗俾你聽係蘇麗珊做咯。包括有啲蛛絲馬跡啊，又會有啲偷電話啊，跟住又會有啲咧有啲 message 啊，同埋就佢都會有啲眼神位，往往講對白有啲疑似講大話咁樣嘅，得唔得 ？OK， 咁第二有。大機會做就吳兆軒啦，因為吳兆軒個角色入面可以屬於係叫老一輩嘅智障，即係老一輩嘅智慧人就係孝哥啦。咁而後生嗰輩嘅智慧人就係吳兆軒。咁所以套戲點解講話世代鬥爭咧？佢係好講到就話喺後生仔嘅角度，有啲嘢好簡單，但係喺我心中睇到你上面成集廢柴。你連 check 個 email 都要咁複雜，你 check 個 IP 都咁複雜，咁啊好廢咁樣。咁但係啲老一輩嗰啲人講就話我唔識呢啲嘢，你咪幫我做咯。我問題我唔使識呢啲嘢，我成日要決策得啦咁樣。咁我有啲成日有呢啲咁嘅世代矛盾嘅。咁而吳兆軒個身份係一個好勁嘅 IT 人，得唔得？咁一開頭係咁。咁但係到中段咧，直至阿趙欣欣出場咧。先知道原來佢屋企唔肯定係有背景嘅，得唔得？咁因為小欣欣出場就佢婆婆，佢係有保鏢嘅，得唔得？咁亦都估佢個家族係有啲顯赫嘅，得唔得？ 黑嘅啦。 好，咁跟住然後就另外其實仲有個角色，嗰個角色都 fit 得幾靚嘅，一個好靚仔、好有野心嘅 iBanker。咁佢係最遲去到嗰間safe house 嘅。咁而嗰招佢有蠱惑嘅，佢話揾唔到佢，實情去咗個鑽石鋪，咁就買鑽石，但係買唔到，咁然後就先去安全屋，咁但係又俾考哥 check 到佢咧，原來佢去安全屋之前咧，佢未去未翻工之前，佢就反而去咗安全屋攞封信，咁所以嗰個又靚仔又講有野心，亦都係屬於後生仔，咁啊所以矛頭又自己係佢啦，咁啊所以一開波做出嚟個疑犯就似係佢啦。咁但係就好明顯地做到阿蘇麗珊又有份啦，咁所以係呢兩個咁咯。咁最後穿咧，其實就係蘇麗珊。咁但係最逆向嘅有拐意思就係喺成個過程，佢哋所有人都喺個 safe house 度，唔可以打電話，唔可以聯絡外界所有人。OK 得唔得？咁而呢三日其實就已經係差佬幫佢做咗一個最完美嘅綁架喎。咁而佢有拐嘅人，咁要講埋啦，就係阿吳兆軒。最後吳兆軒翻到屋企。先發覺趙欣欣坐咗喺度，跟住就係曾江出場，得唔得？咁曾江之前得新聞片段出場嘅啫，咁然後曾江走埋嚟，你得唔？你做咩？你得唔得？咁你 keep 垮咁好緊張咁，咁吳兆軒先知發覺我冇嘢，我頭先咩咩咩咩啫嘛，咁然後先知發覺嚇、啊，哎呀，我明啦咁樣，咁然後就開始倒數講佢由低負十，跟住到低零，到低，因為之後就低零就係、是一開始發生綁架案 call 效果嗰日，即係記者會前三日就叫低零，咁由負十到零到三十日嘅嘢，好快速地咁樣用呢個跳剪嘅手法一路交代一路交代，咁而所有位我覺得前後呼應嘅，咁而包括咗原來蘇麗珊又偷咗吳兆軒部電話，用吳兆軒部電話其實之前佢有個生日 party， 咁因為不嬲講吳兆軒冧啊蘇麗珊嘅。咁啊，於是飲醉咗就飲拍咗佢個醉嗰個樣，咁就拿咗嗰個醉嗰個樣就我嚟做綁架佢嗰張相咁樣。咁中段又有啲揭跨點樣偷用電話，類似咁樣。咁啊，最尾 match 翻曬啲線索，咁啊，最後就係蘇麗珊做。OK， 咁但係案中有案咧，就唔係咁簡單喎。因為咧，咁搞咁耐啦，你都係得19萬啫。咁啊，夾嚟做乜咧？咁啊，不嬲顯身有個角色就係蝦頭嗰個叫做太神，即係蝦頭太神。OK。 咁佢就飾演係嗰、那個你見吹喇都好型咁樣，你話呢個世界你最要搞嘅制度咁樣，咁原來佢就係原錯啊嘅創辦人 ，OK 得唔得？咁其實而家話做錯嗰間公司都係嗰啲咧買殼啊、上市啊、收購啊、融資財技嗰啲公司，就唔係真正做 program 嘅。咁、真正咁啊，梗係有揾真正做 program 啦。咁啊買咗啊呢個泰神嘅錯，咁但係佢哋就扭咗佢變成咗一啲吹到好假太空啊，好誇張咁樣嘅概念作嚟吸水上市，咁仲踢走埋泰神 ，OK？ 咁泰神話我走唔緊要。但係你做乜拖住我 programmer 條數？我 programmer 都要開工揾食，條數又唔大，只不過19萬。咁於是個矛頭又指咗去泰神度啦。咁最後揭盅，原來係邊個主謀？就嚴格嚟講係蘇慧珊嘅，因為蘇慧珊佢後期講佢先係最聰明嘅。不過蘇慧珊做係為咗第一，佢先要俾翻19萬泰神，就愛嚟即係叫做等。即係欠嘅就一定攞翻。第二，佢同期綁架咗阿吳兆軒咧，就攞咗一扎鑽石嘅，得唔得？咁而嗰扎鑽石又透過網上嘅二手唔知平台就又成功 cash 翻，咁嗰扎錢就最後俾咗泰神去自己研發翻自己嘅錯。OK， 咁佢其實純粹咁嘅理念。咁點解用牛屎蚊香咧？就因為其中一個 intern。喺嗰間公司曾經做過，係好似有啲南亞裔嘅一個後生仔 intern， 咁就話佢喺個 intern 度俾人玩，但其實佢喺大學嗰陣時就研發咗牛屎蚊香，咁於是佢係想幫佢出氣，所以要幫佢買牛屎蚊香，咁但係都唔緊要，咁點解要牛屎蚊香？原來嗰啲牛就來自大嶼山嘅咩原居牛之家，咁阿蘇麗珊嗰陣時睇到有人車死嗰只牛，不顧而去。咁佢嚴格嚟講，佢將啲嘢即係串埋有啲對社會有啲控訴咁啦，你當係咁啦。咁最後個錯愛做乜呢？原來錯其實係一個呢可以令到群眾透過個軟件動員快閃，從而令到基層可以向上面表達訴求嘅軟件。嗱、說穿了係咁嘅啫，其實不過當然佢包裝得靚啲啦，即係又話吹話可以，譬如啊喺上面可以開個啊！一齊去油麻地小輪道，乜乜乜乜乜搭小輪就抗議加價咁樣，咁於是就可以抗議到加價啦。咁佢即係佢好浪漫咁樣講啦。咁佢話錯，其實個底個原本質個意念係咁。咁最後因為蘇麗珊嗰筆錢咧，就真係成功開發到，咁跟住就揭發咁，即係叫做話啊！呢、這個新呢個世代係起碼都有樣工具可以制衡到上一代咁樣，即係你當係咁啦。咁咁但係搞咁多嘢，為乜呢？最後咁都係吳兆軒最後係睇穿曬啦。咁佢約翻阿蘇慧珊出嚟講數。咁其實你問我，套戲其實愛情故事嚟嘅。最後係阿蘇慧珊同吳兆軒嘅愛情關係。你當佢一個試探咯。咁而吳兆軒某程度上知道佢係呢單案嘅主謀，但佢唔知道俾人哋過咗橋就綁架埋，就係、是。佢自己亦都係呢單案嘅其中一個角色喎。佢原本諗住自己係一個食花生嘅第三者咁樣。咁大隻 你最緊要嗰樣嘢都冇講嘅。咁、曾光佢發現咗咩？ 曾光冇嘢發現啦。曾光咪知道，佢已經俾錢啦嘛已經。咁因為我你要我快講，我講得唔仔細啦。 唔係你 攞贖金咧，其實係攞鑽石。 其實你應該講俾人聽，佢係其實後面咧係有一單，即係曾光你係嗰家人係有一個人俾人綁走咗嘅，係咪？ 系冇人知噶，因为最尾先知嘅，佢唔讲，即系依个就真系解谜先讲嘅啫。所以为逆向有拐，由头到尾冇人知道有单绑架案，咁所以佢就系话唔系本格咯。佢唔系话平衡叙述，曾光有单嘢俾人见咗，跟住又讲到单案就 唔抵平衡叙述嘅。O K， 因为我讲紧系佢个谜底，其实系因为佢系利用咗呢单嘢，其实系绑票咗边个啊？就系、是、嗰个你曾经讲嗰个啊？ 吴兆轩 系啊，咁唔讲系边个嚟嘅？系边个嚟？同曾光咩關係？ 曾光個仔， 曾光唔就講咗個阿爺噶嘛？ 阿爺， 趙欣欣嗰陣時咪見到出咗阿爺咯，係啦係啦，即係吳兆軒個阿爺就係曾光，即係佢綁架咗佢個孫。咁、 哦、 而 佢呢個有錢嘅家族嘅呢個成員咧，佢哋就以為佢係俾人綁咗架啊嘛。咁其實呢個真係佢嘅所謂逆向 有 拐啊嘛，你要解釋呢樣嘢先得嚇。咁佢論佢攞幾多錢？ 攞鑽石， 唔知數，但係佢係攞鑽石嘅。咁而呢度又穿翻嗰個鑽石嘅數量又唔係重點，重點佢點樣可以攞到呢啲鑽石，就係、是、透過佢攞牛屎蚊香 借差佬幫佢攞，即係最後喺砌嗰個鐘嗰陣時咧，然後就入面有一盒已經擠咗啲鑽石㗎啦。咁而因為佢係調翻轉同翻真光嗰啲警衛講，佢嗰啲屬金要化做鑽石，就擺喺嗰啲牛屎 攞咗，直接攞咗鑽石啦。OK， 嗯， 係。 最後係，但係冇人知嘅呢單嘢，又係最後先知嘅啫。 話乜嘢一石十鳥都好啦，又話咩又講到牛又剩咩都好啦，有咩幫到阿泰神可以俾佢？其實都係 bullshit。其實佢最後佢係實質係有攞到批鑽石啊嘛，係咪？ 係。 其实头先嘅其他嘢都系烟幕嚟嘅啫嘛。 系啊， 喂，应该咁讲，头先其他嘢系佢嘅动机， 系 佢嘅动机。 嗯， 系啦，即系你都要搞清楚苏伟恩苏伟山做乜，佢唔系为咗自己，佢个动机就为咗咁。 喂，咁嗰批钻石最尾系做？ 最尾佢系透过呢个二手市场 卖。 咁因为中间有啲复杂嘅，佢其中佢同到嗰个另外。遲咗上個人咧，一早去睇結婚鑽戒嘅。 唔使唔使講呢啲嘢。最尾嗰筆錢係去咗邊個度就得 啦。係啦。 去咗泰神。 最後。 泰神。 最後係去咗泰神度。係。O K。 佢就研發咗錯啦。 佢斗領都冇落到阿蘇麗珍袋嘅。 冇錯。 O K。 唔係咁，佢攞咗，然後再俾泰神領咁講。係啦。 即係佢總之。 即係成筆錢係一個斗領都冇自己袋到嘅。O K。冇手續費嘅。 係。理論上係 十蚊，喂我搭車都搭咗啲人十蚊啦，冇嘅 ，OK 理論上冇，咁 其實可以結案陳詞嘅啦，即係我頭先就話唔好，即係唔係叫你講個古仔出嚟，就其實係，其實就呢個好似 What is about 啫嘛，其實呢個古仔咪就係有人啦，即係你如果你唔想出嚟邊個，其實嗱，誰是兇手呢件事咧？呢一你唔使講嘅，其實頭先你可以保留嘅，咁其實已經講咗啦 ，OK， 咁啊講咗講咗啦 ，OK， 咁其實只係有人想利用警方去犯一件案啫嘛，講完啦， 係可以咁講， 係，咁而呢件案咧又唔係佢中飽私囊嘅，其實佢想實現一個佢自己嘅，佢認為嘅一個啱嘅事啊嘛，咁啊講完咯， 點啊你當做係冇錯 啦，咁啊其實講完啦 ，OK， 咁呢件事咧，其實裏面有幾多推理成分呢就先係成件事 唔多嘅，其實係啦， 佢係不過咧係不斷咁做俾你睇啫，佢就冇其實冇咩你可以諗嘅， 係啦，冇乜元素可以解到最尾嘅，因為包括就係原來 要推理嘅，佢 其實推理唔到 嘅。你可以話咧，佢係喺度扭啊，喺度扭。如果你咁講，佢呢套戲啊扭咗好多橋嘅，扭咗好多橋。咁亦 或者俾到好多煙幕你咯，係我哋煙幕。 佢係有十個做咗十件事嘅，甚至乎通過呢一個行為。 係啊， 咁只話不斷喺度咁樣嘅啫，咁樣係咪一個嗱？咁其實套戲好唔好睇就同佢係咪本格推理關係不大嘅，即係佢可以唔係嘅 ，OK？ 咁但係呢啲我係從你攞獎嘅角度咧，咁佢係咪嗱點咧？阿明想講咩？ 嗱聽完阿不打咁樣講咧，你用本格推理呢四個有啲唔係咁正確啦，因為佢唔係本格推理，佢其實似係社會派推理咯。其實佢係 唔係個重點係佢邊度講係佢係一個本格推理。 哦，咁啊，阿何真係咁講嘅 ，poster 都咁寫。 哦， 係 啊， 即係佢自己咁。 官方係咁講，係啦，唔係我哋吹佢。 冇錯，明白。 O K， 咁 即 係 發行係拿呢個 poster 嚟宣傳，所以係有啲人甩嘅。 O K， 係啊，係有啲人期望會過咗嘅。 唔重要嗱，首先咧，我哋唔知道原著係點嘅。你一睇都係電影版嚟啫嘛，即係等於你睇咗周星馳嘅《鹿鼎記》乜，你以為《鹿鼎記》係咁嘅咩？可以唔係咁嘅， 係啊， 可以完全唔係咁嘅。到底佢呢套電影實現咗幾多成原著嘅嘢咧？我哋唔知道，因為我諗 係， 我諗真係唔好多人有睇過原著係咪？ 係，不過呢個我都問咗啦，因為咧我睇嗰場導演喺度嘅，咁佢都話其實本小說係本格。佢其實拍得唔本格啫， 明白 係啦，即係你問我公道講， 香港嘅市嘅觀眾咧， 係 唔係真正嘅推理小説迷嚟嘅？ 係 如果你照，如果佢本身係真係推理，真係一步一步咁有嘢諗咧，你照拍咧，就反而係唔啱香港個市場，佢唔需要睇呢啲嘢嘅啫。其實佢係基本上香港嘅觀眾，佢唔係真唔需要用腦嘅。即係你金田一啊柯南啲就適合啲啦，即係佢其實係抌咗個謎出嚟，咁啊只要安坐家中啊睇住部電視咧，咁你就好快佢就會佢自己會解俾你聽嘅。係啊，同埋咧的確咧好多謎底咧，其實係佢冇講到俾你聽嘅。即係嗰啲關鍵嘅線索其實佢都冇講俾你聽，就係臨時臨到最尾 啊，所以咪都解開啦。咁嗰下咪講咯，講嗰啲頭先都提都冇提過嘅關係啊，提都冇提過嘅線索咁嘅。咁呢啲咧先係香港觀眾最中意睇嘅喎。 嗯， 如果你想講嗰啲真係同個原作者啊、編劇喺度鬥，即係邊個諗得快啲？呢、這個絕對唔係 香 港觀眾 嘅 習 慣或者係嘛？明白。 係啊，即係平時甚至啲人幾中睇警匪片都好，其實佢你唔好以為佢哋真係好中意推理，佢即係可能陶醉喺嗰個中間個迷霧啊裏邊啊，咁話點解會咁嘅？點解會咁嘅？咁即係跟住佢就等你解啦，佢係咁嘅啫。 嗯，係 啦，咁你解得合理，咁就咪拍手咯。你解得唔係好合理，又或者佢唔明啊，其實可能唔係你唔合理啊，佢唔明，咁就話你有北咯。 係。 系嘛？ 而家咁坊間好多就開始係咁啦，因為咧嗱，咁而家講曬套戲本身係咁啦，咁但係套戲拍完咧，其實我唔知係咪電影公司要求，定還是導演本身，佢最後係出咗字幕，佢係有個瓜食，就由順理翻成件事，就由蘇麗珊如何去部署呢單案嗰十個步驟，就用翻筷子，就用翻瓜食重頭，好快地講一次，咁你。但是有人是走了的了咁但是出了字幕然後就播這段的了是之後字幕中間應該播完字幕我想播了都有分 彩蛋位咁啦彩蛋位 啦就出返嚟但是那個graphic就好明顯的即是佢好真係由發順返罪兼有返嗰啲畫面就串曬十個 set 去完成單案。 先已經影過嘅畫面定係佢重新 頭先嗰啲畫面即係幫你好精地咁樣好快速地。係啦重新 reset 上過。咁而佢嘅低零原來係已經係負十即係其實佢十日前做嘢啦咁然後咁樣理順曬成件事呢咁你就好快地明嘅咁但係有人確實係已經走咗冇睇呢度咁再播完呢度再會有返啲吳兆軒同埋蘇麗珊感情上面嘅交代咁即係佢總之佢成個字幕都補完咗好多嘢嘅咁你可以話佢其實導演有啲貪心咯，我反而覺得，我覺得佢係咯，佢又唔係止於淨係想講個社會派或者叫做好貼近香港嘅一個咁樣嘅世代之爭啦，佢仲想可能想交織一個咁樣嘅愛情故事，又可能又想講下孝哥同佢前妻嘅愛情故事，咁變咗多咗，我反而覺得係 多咗。 喺呢度 係啊。咪呢度又係無雙咁咯。 係啊係啊，可以咁講，真係即係唔夠利落。即係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啱係啦，啱得靚咪靚咯，贏咪唔睇明咪唔明咯，你觀眾咁啊係要加呢啲咧，多咗時候少。 即係我明明金田一都破咗案啦，所有謎都解開啦，哇！講埋嗰個人點解要殺人？咦？點解仲有十五分鐘冇十五分鐘講你去燒個嘢食咁咯？即係同阿美雪係咪啊？談情説愛喂你算啦，喂談。即係嗰下你喺佢未破案前。讲咗佢做冇所谓系咪？搵一间大屋度你咪做咯，系咪？案嗱呢啲系查案故事嚟噶嘛？因为 冇错， 案件完结啦，水落石出啦，要尽快完嘅、那个古仔。 系冇错。 你所谓嘅交代后事咧，好快就得，冇所谓。 不 过 佢都快嘅， 咁样冇所谓嘅。 不过佢个比例快，因为咧佢其实都搞咗好耐咧，因为佢有三个 email 要唔同时段开噶嘛。咁佢其實最後解謎反而有人就話佢剪得好跳，因為佢係呢球低十一，跟住一跳返落去，跟住然後吳兆軒諗嗰啲嘢，跟住又剪返蘇麗珊講嗰啲咩說話，跟住又跳到去低二，跟住又跳低廿二，咁好快地交代嘅。嗱，你明咗個脈絡，你其實你睇得明嘅，但係有人真係唔明，啲人明啲鑽石點解無厘頭咁樣。 最弊你而家呢個解謎啊，係放喺字幕之後啊，老細。 係啊。 咁唔係，應該講嘢啊，公道講，冇嗰個瓜食，我其實完全明曬嘅。我調翻轉，我覺得嗰個瓜食係多咗嘅，但係有人係睇瓜食先明嘅，呢樣就好睇你睇唔睇得慣。 佢幾時解？ 有解謎嘅，就係當阿吳兆軒揾翻蘇麗珊，跟住喺個黃昏個太陽度兩個終於見面啦，跟住吳兆軒喺度互相試探，然後係啦講咗，但係佢講唔係直接講，佢係好跳序講，即係好多回憶畫面。逐樣以往嘅圈套去逐點解破，咁最後先講話，咁嗰啲鑽石去邊啊？咁佢先解翻，原來喺嗰度揭垮又攞蚊香咁樣咯，咁跟住揭垮咁樣，咁即係好跳咁講。 咁佢呢啲畫面咪應該唔係喺嗰個字幕之後咯，佢應該佢解埋嗰刻，你就要有翻呢啲畫面。 都有嘅，佢一講翻回憶有畫面解啦，所以其實佢後屘解得靚嘅都。 字幕完再咁樣整多次咧， 係啦， 好嘅， 好即係 如果你係中意睇推理，又會覺得多咗。咁事實，如果你唔中意睇推理，可能佢睇過先明，但係就嗰啲人又會覺得之前。 奈何你對一般嘅香港觀眾嚟講咧，頭先你講佢用口嚟敘述嗰段嘢係不足以令佢聽得明。 係啊，其實係我懷疑係咁，或者可能大部分都係咁咯。係啦， 真唔好意思啊，咁變咗佢就唯有。就係咁，最尾真係好白咁解一次啦。其實佢已經講咗㗎啦，但係佢仲要講多次啦。係， 同埋白到咧， 佢好照顧啊， 係好照顧咯， 冇辦法啦，照顧嗰班觀眾啫。我就覺得冇辦法嘅。 佢仲要白到，佢唔係就咁話低温喎，佢意思跳到去低負十咧。蘇麗珊第一步先要攞咗阿吳兆軒個手機密碼，跟住第二步要炸乜乜乜乜，開山日派對影佢張相。第三步， 你要明白咧，當你睇一個芝麻街嗰陣咧，你唔可以不耐煩嘅，因為你要知道睇緊嘅咧係一啲好細嘅小朋友，係咪？所以佢咧 A for apple 就到咗十次 ，OK？ 你明唔明啊？ 明白。 即你識啫，佢睇緊嗰啲人唔識啊嘛。其實你香港嘅觀眾就如同睇芝麻街嘅小朋友一樣。佢睇呢啲咁哇！你頭先講呢一個案件，係比起一般嘅謀殺案嗰樣嘢係更加複雜嘅。 嗯， 同埋咧，佢哋一般理解嘅呢啲嘅推理咧，都係一個謀殺案類型，因為呢個咧比較容易啲去理解啊。 嗯，係 即到底點即邊個殺人同埋點殺人嘅啫，都係主要呢兩嘢。 系啊， 或者點解殺人咧？我最多俾多第三個 即係懶係有個動機咯。明 問呢啲嘅啫，嚇咁但呢一件案就唔係啦。呢件案牽涉嘅嘢咧係好複雜嘅，佢亦都係唔係有啲咩私人嘅利益嘅，佢冇利益嘅， 係 即係你 想討翻啲公道， 就算 冇錯， 你就算夾硬去告啊蘇麗珊咧，似乎你揾唔到佢嘅 係 即係嗰個動機啊。難，因為佢冇，佢有啲錢冇去到佢嗰度啦。最後，咁佢亦都係咁，你唔知道點解要咁做嘅，即係其實成件事。咁變咗呢一啲咁好難諗嘅，呢一啲其實呢啲係好難諗。你對一般觀眾嚟講，呢個門檻太高啊。 冇錯， 呢個係非一般。我初以為呢套都係有死人啊，有成咁冇噶嘛。 係啊，開頭好以為，係啊， 冇兇殺嘅，係啦。或者你話綁票咩？其实都唔 系 嘅， 系啦， 冇错啦。咁佢欠缺咗咧一般嘅推理片嘅，佢哋即系嗰啲套路啊，应该咁讲。佢一个的确系一个好新嘅 approach， 或者就 系 大家比赛咧，其他都可能都仲系杀人啊，就系啲。咁佢咪突出咗咯？佢系一个好似似一个商业犯罪多啲，系咪？ 冇错，系啊，系啊，商业犯罪多啲， 系咪？ 啱。 咁或者人哋原著写得好精彩，有可能嘅。可能佢原著寫得好精彩嘅，咁因為而家套電影嘅表達變咗咁啫，或者人哋係有好多線索可以你去推理啊，同埋或者人哋寫得好嘅，呢、這個我哋不得言之啦，因為冇睇過嘛。 我已經想買啦，今日冇啊，斷曬市啊。 我唔使啊，唔使啊，即係電影版而家導演都承認咗佢冇跟啊嘛，咁啊得啦，咁啊演得啦，即係你都即係話佢唔係照拍嘅，咁啊得，知道就係咁。 不過佢話佢其實攞嘅嘢都唔多嘅，喺小説，但係大橋係咁，即係意思咧，佢亦入邊亦都係有個有錢仔，最後係揾咗佢過橋綁架嘅。咁但係啲細位就完全唔跟嘅。 人物都未必係一樣添。 人物咧，佢又講過啦，原來小説咧就冇愛情線嘅，呢、這個就真係黃浩然想加落去啫。咁吳兆軒嘅感情線同埋 唔得啦， 係啦，孝哥嘅感情線都係黃浩然加落去。咁因為咧，黃浩然話咧，阿孝哥如果唔係因為前妻，照計一個差佬無端端收到咁嘅 order， 就唔會咁上心去查，所以佢覺得要加個前妻線，係啦， 係諗多咗， 係啦，即係我都覺得有啲有啲可能多咗，係啦，有啲多咗。 即係你唔需要解釋點解神探伽利略作為一個大學教授，人哋殺人關你 Q 事咩？ 係我查緊。 只要俾一個好奇怪嘅理由就是、啊好有趣喎、 啊，係啊， 咁咪講完咯。 嗯， 呢個係佢嘅性格使然啊嘛，佢係一個中意挑戰難度嘅嘢。你真係揾佢查案咩？佢完全唔想理你，但你同佢講呢件案，但係呢件案 冇人查到，冇人破到喎，咁樣咁 嗰件案係咁樣死法喎、啊，嗰、那個嘢係人體自然喎、啊，跟住就勾起咗啊神探雞啦，佢就話咦？咁咪要睇下啦，好有趣喎、啊！咁樣咁其實咪係理由咯， 你唔使讲又呢又路又佢，即系同埋咧啲理由唔系一定要有个爱情， 情情塔塔咯，系 唔明啦，香港电影得一个动机嘅啲人就系爱情， 或者同佢有关咯，即系往往咧凶手因为同佢有关，因为个死咗个死者同佢有关，话啱喎都系全家嘅人嚟嘅。 其实喺推理故事咧，其实咁系败笔嚟嘅。 系啊， 你睇啲无线剧最唔好就系咁噶啦，喂，所有嘢点解喺佢身边啲人发生嘅？都识噶喎，佢啲所有啲人都系佢识噶喎，啲人即系发生案件啲嘢，咁你其实好荒谬噶嘛，好荒谬噶嘛，咁啊死啦，咁啊神探伽利成家死晒都唔掂啦，咁样嗱，你从来神探伽利除咗嗰次啊，嗰咩仪容者 X 啊，话系佢以前一个同学咁样之外咧，其他案件应该都系同佢毫无关系嘅， 系啊，冇关系噶。 即係好少，其實咧，你只會有特殊嘅，突然間有一個古仔咧，專登講一講咧，同佢有宿敵關係嘅人啊，或者咩，即係你呢個係要當係，哇！終於講到阿金田一本身啦，喂，終於講到阿神探伽利略本人啦，喂，終於呢集講地獄少女點嚟啦。其實平時就係專登去講啲無關嘅，作為第三者，佢係好冷靜咁去處理案件嘛。其實我諗呢一個咧，香港人咧本身唔係好識。即係拍推理故事啊，其實本身佢哋就係唔係咁了解，其實呢樣嘢係咩嚟嘅？咁可能原作者其實就反而就佢哋係參加得呢啲，我諗佢自己啊肯定係推理迷啊，咪先迷都要自己寫嗰只啦，肯定係。 佢迷啊，佢話幾迷 鳩啊，自己創作係啦，咁肯定係嘅，唔係推理迷點會走去寫推理小説啦、啊？嚇，真係 好 講句。 同埋原來後屘喎， 係咪先？ 係啊，同埋佢幸福師奶得嚟，原來佢係住温哥華嘅。佢係香港土生土長，不過寫呢啲小説嗰時 外國人嚟嘅，外國人嚟嘅， 即係定即移咗民嘅，係啦係啦， 即係外國人啦， 係啦， 外國人唔一定係個血統係西人嚟噶嘛， 係啱。咁同埋佢話正式咧就會多好多商業詐騙嘅嘢嘅，即係多咗好多諷刺財技。咁啊正式就唔係諷刺咁，即係世代鬥爭都有，世代鬥爭都有啊！呢個 point 阿黃浩然都話跟小説，不過佢又誇大咗或者擠落啲咁地嘅事，咁嗰啲咩牛屎乜香嗰啲梗係冇啦。咁但係正式就會玩啲財技，即係控訴過金融制度嘅。 係 take place 喺邊度嘅咧？原本個故事佢冇講過。 係啦，講問得好，就喺加拿大 T 市同埋 M 市，咁我直頭係多倫多同埋温哥華。 咁即係係外國發生嘅。 是外國的，是沒錯沒錯， 可能是鬼仔鬼妹鬼佬這樣來的，是不是？ 沒錯，不是香港中肯定 是一個國際化的一個推理犯罪的故事，將它現在就變了做在香港發生，變成同日，那也都加了很多，即是可能你香港的那些東西下去，那就整件事就拉低了。 唔係，我覺得唔係，你加本土都 OK 嘅，你要加得叻咯，即係你加得唔好咪拉低。 福爾摩斯嚟嘅個原著，其實本來福爾摩斯，你就夾硬塞落香港度做，咁人哋本來就地獄犬，你就改做哮天犬，哇！成個格局都降低曬。 好難咁講， 飲紅酒，人哋本來飲紅酒，你又改咗做飲燒酒咁樣。 飲茅台，燒酒啊！嗱，不過咁講，嗱，睇完 你戴名錶，你又戴精工咁，即係咁嘅啫喎。 但係我又調翻轉咧，睇完咧，我都有問第三個問題嘅，就係話我估到其實本小説嘅主角應該唔係孝哥，佢係話係嘅。本小説嘅主角其實應該唔少顯嘅。咁而喺電影入邊個表述咧，其實孝哥都唔算最叻嘅。系啦系啦，喺吴兆轩嘅角度会讲多啲嘅，即系个 point of view 会 咁。咁佢咪就系拍个香港版，佢完全跌落咗一啲好香港式嘅嗰种佢嗰种套路咯。 系啊系啊， 人哋明明原书系好系啦，人哋明明原书 系 好。 佢系啊，我都觉得佢系。 即系人哋西片嘅剧本，你就将佢改翻做 TVB 嘅剧本咁。Oh no！ 即系人哋表为复仇者嚟嘅。你又改咗變咗做航摩的咁嘅啫喎， 嗱不知嗱，即係又唔係落差咁大，但係又肯定有咁嘅趨向，即係未必話落到底，但係一定係有啲咁樣即係 落到底啊！航摩的已經係近 已經最好啦， 變下非常係啊， 登台之舞 好 啦， 已經 識法術啲人哇，真係出有光嘅大佬啊，勁啊！ 如果落到底係會話係僵㗎啦， 係啊，我都未講僵，係 啊，係 啊。我用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了已经，但是他虽然成功啫， 但咁你的確係降低咗嘛，比起原本樣嘢。 冇錯， 係咪？咁點解要降低呢？明明有個高啲嘅嘢，點解要降低？ 唔知係咪唔夠錢呀、啊、會唔會得600萬拍。 你話將個故事背景改做任何地點呢，其實問題本來唔大。 係。 本來福爾摩斯並唔係唔可能發生喺香港嘅成個故事，可以。 係冇錯。 但你除咗個地方改之外呢、 啊、 其他嘢唔好，你又唔好因為哦，既然改咗香港啦，咁咪直合辦合囉。 嗯。 將本來既然嚟咗香港啦，咁咪咁你就做多咗啦。 是， 即香港呢其實都有人鋸扒的， 是 不是在香港就代表鋸扒的樂器就將它改了做即是在大排檔，沒有必要的。 OK， 香港人呢都喝紅酒的，不用改肉冰燒的。OK， 即香港人 都可以吃好一點的漢堡包，不一定要吃霆鋒漢堡的。即不用將什麼都轉了做即係咁地道啊！即係有啲嘢，既然人哋原本個小説係比較國際化嘅時候，其實香港本身係一個好國際化嘅城市嚟㗎。其實大部分嘅嘢可能都一樣有㗎。咁你做翻一個可能比較高少少嘅商業犯罪，咁其實點解冇啫？咁唔使將樣樣嘢都要本地化咁樣嘅。 係啦，商業犯罪日日發生啦。 係咯，係咯，係咯， 就係、是。 冇咩唔同㗎，你使得錢嗰度，外國又使得錢，你印假人紙，人哋印假人紙，咁件事你睇無雙有冇降低到啊個格調？ 冇，唔 係 呢兩樣嘢。 因為佢係一件喺香港審嘅案，而降低咗個格調。 冇、啊、你講呢兩樣嘢，外國搬嚟香港係絕對得，因為香港係勁過曬其他國家喺呢兩方面。 其實香港係勁嘅，係啱呢個講得好。其實香港是更加國際化，不要一想香港呢，大家即刻想起人字拖啦、唐樓啦， 草根的東西， 是啦，草根的東西，不是的，你香港大家有個地方叫中環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未去過啦，即是很奇怪的大佬，喂，日日凍在這裡的啦，那些你有沒有見到的？那怎會是那些東西？其實你反而 TVB 呢仲反而成日會玩下呢啲咁嘅，即係叫做大公司鬥爭啊！佢想玩，但係佢個劇本又寫唔到嗰個 scale 出嚟。佢想做嘅，仲揾阿旺做添、啊、最正係嚇。咁、啊、你即係你就佢劇本弱，所以佢拍得唔好。咁既然你有個好嘅劇本，反而你將佢降級做一個市井版咁，其實即係唔知啦嚇。OK， 咁可能香港導演成日咩都想。加本土，加本土，加本土，其實本土你加得多咧，就係咧會即係同氧氣一樣啊，有吸純氧係會中毒一樣啫嘛。 咪而家嘅電影就全部都加咯，尤其是而家嘅港產片，套套都有。但係 咁係 本土加得太多，但係本土加得太多變咗土㗎啦嘛。 唔係，其實都係嗰句啦，即呢個又係太多牛奶味咧，就朱古力味就冇訂期，太多朱古力味就係、是。就另外一個就唔爭氣，咁你其實咩都係要講一種調配嘅，就唔係話係咁加嚇，加到嚇、 啊， 即係 too much 㗎啦。我覺得而家呢啲就係、是，其實無雙我都講過啦，即係其實那個愛情線唔係唔可以講，但係唔使講咁多，同埋你係好利落咁講就算啦，唔好按到完咗之後咧，仲拖多一段咧，咁就即係多咗啦，就會有啲畫蛇，就添咗足啦。本來好好嘅。本來很漂亮的、啊、咦為什麼加了一些 東西、啊、明、啊、再講一些特別即是剛才這些劇情上的分享的第二呢其實王浩然自己其實拍開廣告他撚鏡頭有一手、啊、雖然攝影師不是他、啊、但我相信他都是一個是少數懂得用畫面表達包括佢啲瓜食都係、 嗯， 即係佢啲佢就算解謎嗰時好跳躍嗰啲瓜食咧，都係有個概念嘅。咁佢其實拍得靚嘅，以佢咁簡單嘅場景，因為咧佢中段有好多嘅時間其實都混咗喺嗰個等公寓入邊。當然嗰啲公寓都唔係臭樣，即係唔係空溜溜四面牆，佢都有廳有房，但係唔同房又配合後邊有啲窗，咁又佢有個露台可以食煙嘅，咁係玩呢幾個場景。但係佢算玩得出神入化。包括佢有幾場就係當阿吳仲恆挫阿吳兆軒，我覺得你唔係普通人喎、啊。嗰下咁啊，再有個 live time lapse 後邊中環啲人喺度行緊，即係會有呢啲嘢諗嘅。咁我覺得幾棍嘅。咁、 嗯、 第二咧，其實一開波咧， 佢就係敘述啊差佬嘅人，包括就係咩沈嘉琪啊，另外咧佢、另外仲會而家啱啱有個《非同凡響》入邊有個同阿余香凝一齊嗰個學生妹，肥肥哋嘅都，咁但係而家都叫做有啲名氣啊，姓陳嘅我記得佢，唔知亦即係都叫二三線啦。咁啊係描述佢喺度追緊個賊，跟住一路追佢一個長鏡頭就喺個中環穿梭。喺個街度行過，咁而嗰幕其實就咁啱係貫穿曬你稍後俾人夾喺嗰間房嗰啲人，包括會可能會見到邊個行過，啱啱佢攞個外賣行過就俾佢撞到，咁跟住跌，最後下個出場撳低咗嗰個賊，咁而撳嗰下就見到阿 Michael 即係黃敏德啱啱車佢前妻落車，咁佢就撳住個賊就望到咁樣，咁其實嗰度有一個叫幾換味幾重嘅長鏡頭，咁而正就正在最後解謎。佢先解翻，原來喺呢佢呢條路嗰陣時咧，跑緊嗰陣時，佢經過間咖啡，間咖啡入邊就正正就係阿蝦頭，誒唔係即係阿泰神第一次見蘇麗珊，而蘇麗珊同佢講就話：我好欣賞你個創，不過我知道你乜乜乜乜收購咗你係想利用你嚟揾錢，我有方法可以對付到佢，兼令你可以開發創咁樣。咁而呢個場口正正就係校官啱啱喺出邊經過，咁佢玩咗個咁樣嘅 loop 一個咁樣嘅。嘅前後呼應咯，咁我覺得有幾換味幾個人。 咁即係你呢個學生妹實質係件案件冇關係，佢只係做一個 被捉嗰個冇關係，冇錯，係啦，串嘅啫，純粹個事點上。咁第三咧，佢入邊好多廣東歌，咁而又睇翻佢嘅 background 咧，阿黃浩然導演之前除咗拍廣告咧，拍 MV 都有一首喎、哦，咁所以咧，佢對音樂嘅都有所嘅執著嘅。咁佢入面有幾首，即係我意思講歌係真係新唱，而唔係揾舊歌。咁而唱嘅人都唔係明星嚟嘅，即係唔係一聽就知可能啊邊個。我不過都好聽㗎，我唔知啲咩人嚟唱。咁後屘我有睇字幕，因為佢字幕同期有啲嘢播咧，搞到好分心，我唔係好專心睇。咁但係見到佢有好多首歌，啲歌都好聽嘅。咁而嗰啲 mood 咧就好啱，佢有啲就玩 blue 啊，有啲就玩好重 rock 嘅。有啲就愛情嘅，咁其實都用曬一小節咧喺個電影入面，咁啊幾啲音樂嗰種情緒個氣氛做得幾好，咁呢樣又係賺。 有音樂嘅 ，OK。 係啦，咁變咗呢幾樣嘢，其實你諗下，香港導演真係冇，你當而家最勁啊，葉劉大叔好普通啫嘛，即係你講佢導演 唔係咁，葉劉大叔難少少啊，冇嚟一路爬龍舟啊，你有播住食國歌 咁 樣 咁啊，一定要有。 啲音樂感覺咁大 少少嗰個係。 係咁，但係你咁哇，你撐船都可以好有節奏感啊！ 諗到爬龍舟只可以同翻黃飛鴻嗰只張君令可以。 哦，張君令咁啊， 係 啦。 我都諗唔到 天生嗰只。 唔係張君令，但係 rock 版咯，可以係。 rock 版。不過呢度我講錯咗。 嗰係電視劇嚟嘅， 係。但係呢個講錯咗，我上個禮拜講起底組，記唔記得講話起底組個編劇係阿劉大叔個編劇啊？我就講錯， 陳永生 原來就因為係啊，陳永生其實係呢套戲嘅編劇。嗱，呢套戲雖然攞咗文善做劇本，但係就阿黃浩然都有份編㗎，就黃浩然同陳永生合編嘅。如果編劇，咁我講錯咗，起底組就冇份。咁因為咧，如果係咧，咁都幾嚇得人驚嘅，因為起底組就係好粗，即係好粗糙嘅一個。咁其實唔使編劇，起底組嗰啲劇本啊，我定義為可以即係即日先嘅，你去到咪度咯。唯度咁樣講嘢咁就得㗎喇，冇咩好編。咁呢套啊好精細嘅，係啦，咁而係 高炒嚟嘅， 係啦，咁啊即係我講錯，呢套先係叫雙翼齊飛，就係即係原來葉劉大叔同埋葉向有拐，葉劉大叔嘅編劇有落嚟。 咁即係話大家唔使話太理嗰個古仔啦，即係呢套其實係玩咗好多影像啊，好多嘢嘅。 嗱，我覺得係咯，第二大個發行宣傳嚟咁講咯。係啦，因為發行宣傳成日都係以本格推理咯，咁我覺得你真係識本格推理入場就賴嘢啦。但你唔識本格推理咧，反而都賴喎，因為你又諗住佢係誰是兇手嘛。因為呢套佢調翻轉，其實佢個換味重，佢其實唔係做緊誰是兇手，佢係做緊誰是兇手的動機，佢玩動機啫，將個動機撚咗落個社會性度。咁而 佢就係到底發生咩事都唔知啊！佢唔係即係你平時案件咪殺人咯，開場就知㗎啦，係咪？係。你最多就係你嗰動機就點解殺人？咪呢度直情唔係，佢到底犯緊件乜嘢嘅案啊？你都唔知啊！係 冇錯。 你直情唔知嗰件案件。 同埋由頭到尾真 係㗎案件啊！ 佢未解謎，你都唔知根本上有人 kill 咗。 即 係冇 kill 㗎，係啦咪咯。 咁你呢個先係反轉嚟玩，咁樣就係可能喺即係。偵探故事咧就未即係少有人咁做啦，的確係咁，可能佢就所以攞獎啦，我相信啦。 咁但係呢樣嘢到呢套戲入面發揮咗出嚟，仲剩返幾多呢？咁我就覺得佢可能佢唔係以呢樣嘢為主囉，可能佢變咗整咗好多嘢落去啦。嗱，咁我諗呢套大家當係睇影像睇其他嘢，咁好多其他層面可以去欣賞啦，即係唔好淨係又係故事啊，故事就係得故事 啊， 唔係咁嘅。好嘅，咁可能故事部分就係頭先咁啦，咁其實就講完咗嘅，你可以唔睇 啦，佢精彩講咗啦。 咁其實你又唔係睇故事，係睇佢點講故事啊嘛。 係啦，個講嘅功力 係 點？ 嗰部分咧就先係呢套戲嘅，重點咁啦，咁啊講嘅。 不過我留意到咧。坊間嗰度都係有啲兩極啊，即係一般觀眾就係鬧嘅多咯，但係基於嗰啲影評啊，同埋睇開小説嗰啲人嚟講，佢比較贊嘅，係啦，係啦。 咁你睇下你就係入場，你要咩啫？係 啊，冇錯。 咁呢套戲嘅節奏啊，嗰樣嘢唔得㗎，即係其實 我 定，如果我純粹 O K 嘅， 入去都 O K。 同埋你仲有讚 咁 樣。對話嗰啲對白係好 OK 嘅，即係好過癮嘅， 係咪要快啲啦？我哋而家有人等緊下一 part 啊。咁啊，我問多句啦。咁鬧嘅人鬧啲乜嘢？講埋佢哋有冇啲特別嘅？ 嗱，鬧啲嘢佢就往往忽然偵探上身嘅，因為咧成件事我講完啦。其實如果校哥夾曬你翻警署，一人運咗去個即係下面個嗰啲洗飯房度，唔俾佢用電話，其實成件事發生唔到嘅。事實係喎，咁點解明知疑犯喺嗰六棍之中，點解唔夾咗個六棍搜曬佢身，跟住就查問，跟住扣留佢48小時咧？咁如果你48小時扣留咗，咁佢已經開記招啦，佢完全做唔到任何嘢嘅。事實係，咁但係你咁講，咁好多嘢都唔好睇，即係電腦。 但係 唔知點解殺人要用一個咁多餘嘅方法製造個物質殺人事件咧？ 我又唔覺得電腦邏輯啊！ 明明係殺人嗰個人咁痕揾阿金田一嚟查咧？呢啲系废话嚟嘅啫，嗱呢个系唔系佢聪明，系佢蠢，先会问呢啲蠢嘅问题。呢啲唔系聪明嘅问题嚟嘅，因为呢个唔系现实嚟嘅。首先我答咗你先， 系冇错。 呢个系为咗有案件同有得推理而 set 嘅一样嘢，即系对一个想自杀嘅人嚟讲，点解佢要令到你揾唔到佢到底系踩样乜嘢吊上吊咧？点解佢要用救兵而等救兵系溶咗咧？其实系冇意义噶， 系 其实呢个意义就系等你去推理啫嘛。 嗯，系啊， 系嘛，好多推理故事入面佢嘅杀人方法都系拖好多余嘅，就系你都唔明点解佢要用一个鬼故啊，用一个传说啊，咁其实冇意义噶。你其实警方 anyway 都唔会信有鬼噶啦，你以为会咩？ 系， 嗯， 佢会唔会话结案陈词系有鬼嘅咩？ 唔会， 佢查唔到最多就话查唔到啫，即系未，即系仲系悬案咁啫。咁、 啊、 你唔需要搵个传说去包出嚟，呢个系逼观众噶嘛，摆到明。 嗯。 咁、啊、你呢啲你质疑呢啲嘢，就冇完全冇意义嘅吓。咁、啊、其实佢哋成日自以为自己好聪明，自己好识睇戏，自己好有睇比作者梗系有头脑。其实呢啲唔系笔嚟噶。 嗯。啱啊。 呢啲系设定嚟噶。 系啊。 嗯。 吓、啊。你搞清楚未咧？呢班人 ，OK， 即係上次無雙又係又講一大輪嘅，又話唔可能啊，有啲咩啊咁啊，即係差人係唔會咁樣，係唔會咁樣啊，咁樣係廢話。呢個唔係一個咧， 假人指啫。 呢個唔係一個現實嘅嗰種警匪片。如果你係現實嗰種警匪片咧，你或者可以話係、哎、其實警隊嗰個咩佢唔係咁樣做嘅咧。你呢啲根本就係啲其實係啲推理片嚟，一啲。要砌件案出嚟 片啦，系啊，即系你 咁你基本上入面嘅人嘅行为咧，好多都唔系好正常噶啦。OK， 咁你唔可以质疑佢做咩咁样嘅，呢个冇意义嘅讲嚟。 嗯， 如果佢个个人都咁正常嘅话，咁人人都正常嘅，应该唔会杀人嘅。 系 系啦，呢、這个世界应该冇变态佬嘅。 系 OK， 多余啦，即系呢啲废话嚟啦。有冇啲现实有啲有 point 少少嘅闹得？ 好多人就覺得入場係睇誰是兇手，當佢覺得佢原來就係咁咋，蘇麗珊就係兇手啦，佢又覺得套戲應該要完啦，佢就好着重個動機， 冇兇手呢件事情係連人都冇死。 啊，唔係咁，即係呢咁講，誰是主謀應該話，咁佢好多人就覺得推理戲一定要就揾主謀嘛，但其實呢套戲唔係，佢唔係玩呢樣嘅。 恐防冇人死，佢哋已經係其中一個佢覺得唔滿意嘅地方啊！ 都有可能， 有冇人係咁啊？ 咁啊冇，不過因為都只係最多拐嘅啫，就未必話殺，因為唔、啊、由頭到尾冇講過話會係密室殺人啊，會死人。 真啲頭先話有啊嘛，真啲講咩？ 嚇、 啊？有啊 嘛？唔係，我就係話好大機會就係因為咁咯。就 是冇人死 佢哋、 啊、就 佢哋就 即 系 冇人死而 闹啊，冇人死嘅，啊唔系喎，无伤人死噶嘛， 系 无伤人死，死好多个添。 即系你要明白咧，死人呢件事咧，系要令到查案啊，有个目的， 有个逼力系嘛，我明我明，因为啲严重性喺度，系 冇错，有 个严 重性，你唔会系即系你个案系查咩噶？我个冇个搵翻只狗咯，吓、啊。咁你對個狗主法呢，我可能好緊要咧。你揾狗唔好拍戲啊，喂大佬，即係我冇興趣睇你揾狗啊，你明唔明啊？ 咁咪都有咯，都有 啦。就算你死咗只狗，我都未必有興趣。嗱，你死咗個人咧，咁可能觀眾就會感覺到咧啊，咁啊要查下啦。啊個死因咧啊，仲好奇怪嘅喎，咁樣咁係咪要查？咁你係要引起到觀眾關心噶嘛，足以。咁其實你冇死人咧，成件事冇死人嘅話咧，其實係難少少嘅嚇。咁、啊、 但但你講嗰種亦都有人咁樣寫嘅，就是、日常推理啊嘛，叫做係咯，都有嘅呢啲類型。係， 到底邊個邊條撲街食咗我最後剩翻嗰件芝士蛋糕啊嘛？ 嗰類啦，係啦，係啦。 跟住然後推敲個雪櫃開嘅時間咁樣嗰啲，係啦，又要睇咩？ 你知唔知咧？嗰個board game 啊，嗰個咪 cool 啊叫做係嘛？其實有個兒童版嘅， 係 個兒童版就係查下邊個食咗件 cheese 嘅啦。 哦、 你可以拍嘅 ，OK， 拍俾细路仔睇或者 OK， 系拍俾细路仔睇嘅查案片都死人噶，柯南都死人噶， 即要上得戏院嗰啲戏人肯买飞入场就要咁样啦。 即系你唔好话柯南个剧场版今次系查边个食咗件 cheese cake 咧，你系啲人会叫你导演唔该你去死啊，都要死人啊，你去死啊！即系冇你冇死人啊，唔好叫我睇啦，系咪啊？即系嗱查案咧，其中一样嘢系咁。咁你话商业犯罪唔得嗱，商业犯罪咧，佢好多时佢唔系用一个推理嗰种嘅，佢唔系用呢种形式嘅。 咪窃听风云嗰只咯，变咗系啊。 系啊，即系佢唔系用推理片啊，或者好似查，佢唔系呢种嘅。佢真咪就係講嗰件事咯，好似 警匪片咁拍咯， 係啊係啊係啦，通常係警匪片型嘅， 有槍有彈，會有動作啊，古惑仔會殺人啊，裂口啊嗰啲。 廉政如果唔好睇，廉政都好睇嘅。咁其實佢唔係用推理片嗰種啊嘛。咁你一用推理片咧 ，mostly 你都唔該死最少死個人啦、啊，最少啊，即最低限度啦、啊，大佬最唔死啊，導演死啊，導演唔死啊，編劇死啊，係咪？是但死一個啊，喂！咁冇呢係難少少嘅，的確我明白嘅。咁但呢套戲其實就唔係咁樣嘅 approach 囉，即係意思就係係啦係啦，係咁呢係咁呢。咁好嘅，咁大家有興趣睇下啦，其實都係 但值得睇嘅，你問我係啦，因為劇情都係沙石啫，睇佢個手法我覺得，同埋始終港產片肯拍呢啲題材就已經有心， 係呀係呀， 真係有心， 係呀係 呀。但係咁講喎，即係港產片都好少拍音樂或者呢個 musical 啊，咁但係拍得唔好又要承認喎。 哦，咁啊，第 一咁下次要改善喎，咁喎。 明白。係 啊，咁即係可能今次呢套戲咧，即係你話佢即係玩其他嘢好正，咁但係佢改咗人哋個劇本咁樣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喎。 啊，冇錯。 係啊，我覺得呢樣嘢係要，我覺得要諗諗嘅。諗唔係要諗諗啦，即係人哋有個完整嘅。嘅咁樣嘅 反省下，係啦，反省下點樣加啦、 啊。即係唔好咧，嗰啲將周星馳嗰套《鹿鼎記》咧改到咁樣體無完膚咧，以為自己叻過金庸啊！你明唔明啊？ 嗯，哦，嚇，我咪知你講邊個？ 唔好理邊個啊？嚇邊個啊？ 神啊嘛，神㗎、啊， 我唔理佢啦，係啦係啦係啦，有啲生神咁上下啦，係 啦，佢講 生神嚇。咁你唔好沾沾自喜啫，你改到爛曬啊，大佬！anyway，OK， 咁明，即係如果你寫得好過個名著，咁咪嗰個名著就唔抵係名著啦、啊。即係你覺得你會好過佢嘅嚇。咁有時改動咧，唔係為改而改啊嘛，你可能係的確可能照顧到你呢班觀眾咧，咁係要有時要做一啲改動，明白嘅。呢、這個故事如果係喺外國發生喺裏邊係西人咧，唔得嘅。咁調嚟香港發生咧，呢件事好合理嘅。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就唔好即係改動到過多龍咁解啫。係 即其實成件事可能可以跟多少少嗰個原著一啲嘢啊，咁樣係咯。如果唔係原著冇意義嘅，係啊，係 啊， 係啊，即係唔好係又改唔係又改 ，OK， 即係要比較係咯，咁樣嘅。Anyway， 咁啊再研究一下，咁點都特別嘅喺度嗰套係逆向有怪 ，OK， 好。好啦，咁我哋讲下另一套曲布，咁啊系咁依讲下啦，系嘛？又系不 打。冇错，我就今日睇到讲多次睇正嘅，咁而且都、 哦、 我都见好多好多 fans 向嘅，因为我去睇嗰啲出嚟、 哦 因为我就睇咩百老汇、旺角王、旺角百老汇之睇完就要行地狱噶嘛， 哦、 即系地狱楼层落楼梯，咁啲人一讲就可能已经一讲口中已经系讲紧日剧啊。講緊啦，邊個 有睇啊？啲人係 啦，即 係 fans 嚟嘅 ，fans 向電影。咁、而睇咧，佢都叫照顧觀眾啊，因為都知咧，原來佢個電視劇就橫跨三季啦，三季就係原班人馬喎，即係包括連個喺個電視劇入邊嘅演員都一樣啊。咁而中間第二季跳去第三季相隔八年嘅，咁而佢喺個季電視入邊都係講八年嘅。即係意思個角色都係一樣長大咗八年嘅，咁、樣玩嘅。 時間有推移嘅，就唔係 跟翻嘅，冇錯，跟推移。 唔係啊，叮當啊，大係 啊，唔係永遠獨明嘅， 係、 啊。咁而因為咁咧，都要照顧觀眾啦，尤其是香港啦。即係我估你睇嗰日劇，咁你都叫跟到啦。咁但我睇電影，我自己就真係冇唔知道，我淨係認得阿 B B B 嘅啫。咁於是佢有個一開頭快速精華剪曬三季電視落去。就快速交代啲藤藤瓜瓜藤藤背景角色，蘇花做得好嘅。咁、呢個所謂嘅快都剪咗，我諗差唔多足有十分鐘，有影像㗎。 照顧到可能之前冇睇嘅觀眾。 所以咧，大家冇睇唔係藉口，即係如果你真係想睇健兒 B B， 或者你覺得呢個題材過癮，你係可以睇得明嘅，你唔使有包袱話我冇睇過電視，完全 get 唔到咁樣，佢都照顧曬啦。 明白。 咁而一開始咧就攞得正喎，一開波攞就平衡敘述喎，先嚟就阿健兒 B B。好唔想地就同埋一個其中有個叫下巴啲嘅角色啊，四眼嘅，又係醫生嚟嘅，得唔得？即係又係。 即係你又唔好講故事啦，喂，唔好講。 我唔講故事，好快。 哦。 咁一開始就係同啲小朋友喺度玩聚會，但係個男主角已經去咗加多倫多做一個國際嘅視像開腦嘅手術。咁啊，玩一個男主角，另外女主角就喺度陪啲小朋友喺度玩，然後就邊邊收到消息就話要去呢、這個飛機。有架飛機由多倫多飛過嚟日本就 你又講故事啊？喂，唔好。 咁於是出場，咁最後先發覺去到現場就發覺已經啲傷者分咗類啦。咁原來個男主角就喺架飛機上面，就襯托住佢好型咁樣撐開對門，攬個傷者出嚟打曬背光咁樣嘅。咁啊變咗即係玩拍型拍錯就真係好多嘅呢、這個係啦。咁、然後咧就其實貫穿住咧佢喺套戲入邊啦。 係山下智久啊嘛。 係山下智久咁樣錯，咁原來。佢話嗰個視像手術原來一早已經完咗啦，所以佢又即刻搭飛機翻嚟，咁、那個飛機就遇到事件咁樣，就有少少逼觀眾以為係平衡敘述。 咁其實個主故事係講咩？ 個主故事就其實都散嘅，因為佢實情喺套戲入邊之後再出勤咧，出勤咗兩次嘅啫，一次就好笑嘅、我哋香港人睇會特別有共鳴，因為嗰次咧就係、一隻船撞到呢個人工島。OK， 但係佢個 Y shot 影落去咧，嗰、那個擺明係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嚟嘅。我發覺原來一模一樣，即係日本個人工島同香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個設計基本一樣，一樣又係咁樣有嗰啲圍石，又係散收收，跟住有啲橋咁樣，好似咁啊有啲回心微笑。咁但係總之咧，佢經歷過兩次出勤事件，咁然後貫穿住就修補咗三段關係嘅。其實你問我、那個劇情係好 TVB 嘅。咁好快速地講三段關係，包括就係頭先講個下巴個醫生，其實佢已經中求咗婚嘅啦，向一個女神嘅護士得唔得？即係其實佢哋見 poster 有五個人㗎嘛。另外就有個嗰、那個護士，那個護士索㗎，我覺得嗰個仲索啊。咁嗰個就係邊個飾演呢？就係我張再查啦，唔費事快講。係啦，就叫比加愛美，應該未來個美。比加愛美係啦，佢就飾演牙島護士。咁佢話佢結婚，但係唔想擺婚禮。但佢又遇到過喺個意外入面救出嚟成功，就肋骨折斷，但救得翻。不過原來佢自己患咗絕症 ，OK， 得三個月命，佢就忍痛趯走咗佢條仔，但條仔又係嗰啲兜兜纏纏，最後攬住又話想陪埋佢過到最後，咁於是最後就佢騰出咗，因為佢原本諗住結婚，但係就佢又唔想搞婚禮，但佢又租咗個場嘅，即係嗰個下巴醫生，咁最後咧騰咗個場就俾佢喺醫院附近咧搞咗個婚禮，但係搞完婚禮嗰下就吐血，然後就救唔翻死咗嘅，咁啊最後因為呢件事咁啊變咗個護士啊肯面對自己呢段感情咁樣，咁啊修補一個關係，咁第二段關係就男主角啫，咁啊男主角原來講佢同阿爸阿媽關係唔好。 喺个喺嗰个人工岛入边就有个阿爸咧，俾人成条铁柱插穿咗个身，咁但系又锯唔到条柱嘅情况底下，阿山下智久竟然就话破天荒喺现场用血管钳截驳18条血管，间粗将佢个肚劏开咗，喺由个肚度就咁喺侧边掹走嗰条尸体，诶唔系尸体，即系掹走佢，就等到佢可以咧喺30分钟内就送到医院，就再救佢咁样。咁而因为佢原来呢个人同佢个仔个关系都唔好，个仔就啱啱出意外嗰下，仲讲话我珍惜你啊，我希望你不斗死咁，跟住就撞嘅。咁所以就咁样，咁最后又揭垮勾咗佢有啲心结，咁最后山下智久咧，咁原来一个孤儿嚟嘅，咁又放低咗佢对即系屋企人嘅执着，咁兼又发觉原来佢人生都冇乜真正挚爱，咁佢第一眼。系咪呢个呢、這个呢、這個？即系解决咗个关系啦。咁另外仲有个护士又系话，嗰同个阿妈有个酗酒阿妈关系唔好，再修补咗。咁然后最后就讲佢第三单案咧，就触电，山下智久知道有条电线会俾电啦，佢推开咗阿新垣 B B， 佢自己电到，跟住新垣 B B 救佢，救翻醒，唔系救唔翻醒，但系就即系疑似做咗植物人，咁啊瞓咗喺度唔知差唔多3年嘅，得唔得？山下智久啊！咁但係3年後終於醒返，第一眼就望到啊新垣結衣，咁然後就終於確立自愛咁樣，但係佢哋兩個係冇一齊，即係冇好 open end 嘅，冇話拖手啊，即刻嘴咁樣冇。咁最後就係、是、唔係3年，係3個月啊 ，sorry， 講錯咗，因為3個月後到佢醒返，咁最後呢嗰、那個護士係真係同另外嗰個下巴醫生就結婚咁樣嘅。咁 so far 其實成套戲真係冇乜主線，佢好 TVB 地講緊嗰對人嘅關係同埋嗰啲情感位嘅啫，得唔得？冇乜特別，但係特別在成個醫院啲女都索，成個隊伍嗰啲護士都索，佢連嗰啲企垮行過嘅人都索，冇得頂。嗰啲鏡頭拍到係好鬼背光啊，全部好靚啊，嗰、那個醫院又好乾淨啊，又有櫻花啊，又有楓樹，咁啊即係係一個好美化包裝，亦都好日本傳統拍，就將一個專業嘅職業就論啲愛情，論啲關係，講親情嘅典型故事嚟啫。你問我穿到尾都好 TVB 嘅，不過人哋贏又贏在真係目不暇給嘅。即系啲女又靓又识做戏。 我想问下你讲咗咁耐，你冇提过户田惠梨香嘅？ 系哎呀 ，sorry， 户田惠梨香有心结嘅，佢同阿新垣 B B 其实两个系闺蜜嚟嘅，不过闺蜜之间系开头都有啲芥蒂，但系经历过咁多次咧，因为阿户田惠梨香咧，佢就要升去做妇产科主管，同埋佢同佢个老公咧就闹分居，佢就搬咗去同呢个阿新垣结衣住。咁兩個閨蜜又有少少芥蒂，咁啊最後就收 翻。佢冇參與呢幾次嘅行動㗎啦。 有全部有，係啊，不過就我冇特別提，即係其中咧收嗰個保關係就係佢。咁、而佢亦都有疑似鍾意一個小鮮肉嘅，不過其實後屘講唔係鍾意，而係佢咧想訓練佢成為另一個獨當一面嘅醫生。咁最後就解開心結咁樣，類似咁樣咯，即係會都有啲嘢。 唔係啊，會定 唔 係都老曬㗎。 唔係，你問我嗱，新垣結衣索到緊㗎啦。套戲最索拍到真係係嗰個牙島嗰個護士嘅，即係比加愛味係最索。咁第三索就護田惠梨香，事實又唔差 嘅。 我覺得，但你一定要以女大啲，即係年長啲，即係御姐嘅角色去睇佢，你不能夠去翻。死亡筆記嗰陣時啦，係啦，即係唔係靚妹啦。 有冇仲露下腳咁嘅呢度？ 有都有，喂有冇 啊？ 有場嘅話，講佢咩啊？好搞笑嘅話，嗰、那個下巴醫生要結婚嘛，但係佢又想做驚喜，就夾硬逼啊新垣 B B 就拿一個 D V 咧，就要拍佢啲同事嗰啲結婚賀詞，但佢又唔肯拍，即係覺得好老土啊，護貼惠梨香啊。咁但係新垣 B B 咪焗住自己拍咯。咁佢喺後邊咧就做體操，做拉筋。咁啊，又玩喺度玩健身咁樣，咁啊夠過癮啦，係咪先？又喺度搬台執嘢。 嗱，其實你話佢 TVB 咧，其實唔係，因為你喺以往嘅日劇咧，咁人哋一定有主線有副線嘅。其實就算 ER 佬都有講佢哋私底下嘅嘢。咁但係咧 ，TVB 嘅問題咧係成日將個副線咧， 副線當主線，我中意聽你講。 蓋過呢個主線，咁呢個先係 TVB 啫。咁我相信人哋呢套唔會咁低手嘅，係咪？ 佢又唔不止蓋過，不過都1:1㗎。嗱，你諗下啦，兩個鐘戲，佢出咗出勤咗兩次，嗱唔計個頭啊。 計時間嘅，唔係計時間嘅。 咁但係佢唔出勤，佢唔出勤就係講佢哋啲關係嘅喎。其實中間冇嘢喎，冇過程。 即係中間就處理佢啲關係咯，感情關係啊，佢啲芥蒂啊。 嗱，咁你睇 Park Labor 都係講佢警署入邊啲無聊嘢嘅， 咁 你覺得係 TVB 嘅？你覺得係 TVB 嘅？即係人哋講咧，係唔係唔關事嘅啲嘢？ 嗯。 或者同佢個專業嘅嘢可能係有關係嘅，即係佢冇去，佢冇出動啫。你講緊係， 嗯， 佢冇出動唔代表佢冇關係噶嘛， 係、 嗯啊、即係佢未出動咁，咁你呢啲古仔咁唔得，即係嗱，除非你就可完咁，成件事係一件事咁樣講 嘅，係 好大件事咁，咁 飛機就嚟沉咁嗰啲嘢係明白 係啦係啦，我以為今次唔通玩到好大咁， 係啊唔係啊冇啊， 咁佢反而都係要即係變咗咧，係一個後傳。咁就講下呢一班人後來即係點樣咁嘅啫， 即係感情歸宿咁。 咁但 係，不過佢仲有個議題講，我講漏咗。佢有個議題講器官捐贈嘅，最後即係講個日本人原來都唔中意器官捐贈，咁但係最後就願意捐出嚟咁嗰啲，係啊，即係有少少呢啲信息 都唔緊要啦。係，最緊要就係你睇咗咁多季嘅劇之後咧，你想知道咧呢一班人物 角色嘅下場 係點？係啦，係啦，佢就拍一套戲咁嚟去講咁樣嘅啫。就係咁啦，咁就唔係話當佢係一個獨立，當係一套哇咩大電影咁，其實就應該唔係嗰回事啦。 係啦，即係真係 即 係 唔 係佢個角色一個結局。 大電影有件大件事，拯救日本，拯救地球，冇唔係呢種，係啦， 係 個角色嘅一個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下場咧，因為佢哋衰先講下場嘅啫，即係佢哋到底後來佢哋係點咧？佢嘅感情何去何從咧？講緊呢啲啊嘛， 係 啊。咁佢係呢一種故仔啦，咁大家如果對正個即係個方向咧，咁其實可能都好好睇，咁尤其是你有睇開個電視劇就一定要入場啦，咁、 啊、 樣啦 ，OK？ 係， 或者你係以上講有幾位演員嘅 fans， 咁都值得睇啦，係咪咁講？ 同埋真係啲女好得嘅， 人都平均嘅，即係啲戲唔係話有邊個，即係好似就出就冇，唔係嘅，都喺曬度嘅啲人。 我唔過咗一定係平均咯，我唔過就 即係你睇個 劇本 要 睇清楚㗎啦。 呢度一定出得多過套《死亡筆記》嗰套。 哦，咁啊頂，咁啊頂啊頂啊。 係啦，但竟然嚟借票嗰個係阿胡定偉香嘛？上次係最奇怪係咁啊嘛，係咯。OK， 咁今次呢套就唔會啦，成套戲係啲人係 睇曬到嘅，即係五個核心 OK 嘅。係 啦， 但係佢最正，佢側邊啲護士都得㗎，有幾個好出㗎個樣。身形有 勁，呢啲佢追上咗內地製作啦，嚇內地製作 老實講，你話啲女得咧睇過劇集嗰啲人都知㗎啦，呢一樣嘢都係嗰班嘅啫。 係咪 有內地製作咧？就係後面 嗰班 㗎 啦， 都要啲人得，即係咁啫，係啦，係 啊， 即係意思係咁啫，係咁唔係話得啲主角得嘅，後邊啲人都好養眼嘅，甚至我哋啲人更加養眼啦，內地戲就係啦。再犀利啲就係後面啲配角靚過個女主角嘅，分分鐘內地就係咁咧。咁啊需要嘅，明嘅 好。 OK， 咁啊睇下啦，大家冇啦，冇嘢啦，要快啲啊，我哋係。 冇啦，係啦。